Book 2 68 68 68 كبير صغير 大小 大小 كبير وصغير 大和小 الفيل كبير 大象是大的 الفأر صغير 老鼠是小的 مظلم ومضيء 黑暗的和明亮的 الليل مظلم 黑夜是黑暗的 النهار مشرق 白天是明亮的 كبير السن وشاب 年老的和年轻的 جدنا كبير السن جدا 我们的外祖父很老 قبل 70 سنة كان لا يزال شابا 70年前他还是年轻的 جميل وقبيح 美丽的和丑的 الفراشة جميلة 这只蝴蝶是美丽的 العنكبوت قبيحة 这只蜘蛛是难看的 سمين ونحيف 胖的和瘦的 和瘦的 امرأة وزنها 100 كيلو هي سمينة 100公斤的女人挺胖的 رجل وزنه 50 كيلو هو نحيف 50公斤的男人挺瘦的 50公斤的男人挺瘦的 غالي الثمن ورخيص 贵的和便宜的 السيارة غالية الثمن 这辆轿车挺贵的 الجريدة رخيصة 这张报纸是便宜的。 这张报纸挺便宜的。